普罗政治学院和 My Radio 将于1月30至2月5日在维园年宵12至13号摊位和大家见面。今年新产品除了有历史在笑第二季及说文解字的 USB 手指之外，还有郁文 I'm Still Here 和本土最前线 T 恤，同埋咧《癫狗日报》嘅拉链卫衣，更有咧手制嘅郁文限量版月历，届时仲有少量嘅郁文栋笃串2019门票发售。现在预先多谢大家支持。 喂，哥仔，搞紧咩啊？ 喂，我揾紧郁文喺边度啊？ 咩郁文喺边啊？ 咩啊？今日25号啦嘛，我揾紧郁文射马购物车喺边度啊？ 吓咩？唔系1号先交嘅咩？ 你唔系唔知道啊？獨立付费节目25号已经有得交噶啦。如果1号嗰日有马跑，嗰日先交，可能蚀咗一集噶。 哦，原来咁嘅新玩法。喂，又系月尾，喂，借部电脑嚟，等我自己交月费先。 喂，冇问题，攞去。 大家好啊，我系金融猿人嘅负责人植树啊。 大家好，我是卡爾啊，咁啊好耐都冇叫咗植樹啦，咁啊之前有一段時間咧都一直揾咗飯燒去我哋去做呢一個分享啊，今次啊植樹又喺百忙之間又抽個時間出嚟啦。 我唔好咁講，我就一直咧，大家都知道我喺中港兩地真係走， 一直都好忙啦。佢 一直都唔喺香港，離開呢個香港嘅傷心地。 我做乜嘢啊？你係咪諗翻起你俾邊條女飛咗啊？ 我唔係諗呢啲嘅，咁啊男人事業為重啊嘛。 諗起邊個男人？ 但係咧，其實我就啊，我唔想聽你講廢話啊，咁啊。其實咧就都想同大家分享一下咧，其實今次咧喺國內咧就比較特別嘅經歷咧，就係我終於咧就感受到國內嘅一個醫療制度啊， 係咩？ 係啊，咁就 有冇俾錢？係咪要俾錢睇醫生？係咪睇醫生？ 俾錢有邊個唔使俾錢睇醫生咧？ 係啊係啊，你啱你啱。 係啦，咁我就即係去所謂嘅香港叫公立醫院啦，我唔知道國內叫乜嘢啊，就係係咪 政府醫院啩？ 政府醫院、國立醫院。咁啊，終於感受到咧，原來睇過醫生。咁啊，話説咧，我就整親只腳。 系， 系啊，咁啊之后咧，咁我就去所谓上海比较出名嘅睇骨科啊、伤科嘅医院啦。 啊， 咁啊结果咧，我原来咧系要用6个钟头咁样去睇只脚嘅。 6个钟头睇只脚排队啊？ 排队系啦，咁我好辛苦啦，终于等到我自己啦，入到去。咁我医生咧就问我边度整亲啦，咁我就形容完之后俾佢咧，佢就开咗药俾我啦。咁啊掂都冇掂过我只脚。咁我等咗6个钟头，换咗啲药翻嚟，咁啊冇咗700几蚊。 诶，唔系先，呢只系铁打嚟嘅。 我铁打唔应该都要垫只脚嘅咩？ 铁打系要垫只脚嘅。你嗰个系西医定中医咧？你有冇研究过咧？ 系西医啊。 肯定佢系西医嚟嘅。 系 讲英文嘅。 伤科咯。 伤科就 系即系伤骨伤科啊，受伤个伤。 business 嗰个伤科。 呢个系好笑嘅。 哦，好唔好意思啊。 咁所以其实我哋之前咧都提过咧，就系国内嘅医疗制度咧，即系点解中国人咧咁喺医疗方面咧咁大嘅需求咧？咁我自己即系亲身感受过之后咧，咁啊发现即系其实虽然中国一直都各方面都发展得好好啦，咁但系医疗方面咧始终都系有不足嘅。 系。 咁但系即系大家都明白啦，咁啊中国其实都有好多。即例如品牌又好各方面都好，其實一直都有冇起到嘅。我唔知道即香港大家都好 common， 就係大家都會用至少兩部手機嘅。係咁好似卡爾家咁樣，其實佢都撳緊手機嘅。咁你而家撳緊呢部係咩手機嚟嘅咧？ 部國產嘢 ，OnePlus 啊。國產係啦 ，OnePlus。咁其實國產咧就大家都會有用嘅。我發現咧好多嘅朋友咧都。個組合啦，兩部電話組合啦，一係咧就兩部都 iPhone， 一部係新嘅 iPhone， 一部舊嘅 iPhone。係咁一係咧就係一部係 iPhone， 然後另一部咧就係 Android。咁啊，好大機會係可能係國產嘅，例如係小米啦、華為啦。咁我諗香港就小米同華為比較多少少，咁 OnePlus 都多唔多咧？ 唔係應該 Samsung 咩？我唔知道啊。 係 Samsung 都有，係 Samsung 都有。 Galaxy 啊嘛，我細細個用佢噶。 係啊係啊，咁 Galaxy 啦，咁OnePlus 我諗我認識嘅朋友裏面就只有你用嘅，其實我一直都唔知道呢個牌子有咩咁厲害咧。 厲害就係你都唔知道咩咁厲害咯，佢就係賣性價比高嘛 ，suppose。 咁係幾錢一部咧？ 3000尾4000头 、哦、其實 我就沒什麼概念的，我隨便問一下而已。 但是我覺得 OK 很用的、嗯、個 spec 做好的，就是裡面的、hardware 做好的。那你說它 OS， 那你用 Android 手機其實 OS 都差不到多少，除非你真的換了整個、就是、iPhone 的機，那你會感覺到個 OS 不同。但是 otherwise 其實即大部分的我覺得 Android 手機你都是買硬件，如果你不會去專門比較不同手機入邊佢嗰只軟件有咩分別，都係同一個系統。 其實佢講咁多，我都唔知佢講乜嘢。我純粹咧，我係 iPhone 等嚟嘅啫。咁我覺得 iPhone 咧就好似唔使用腦就可以用到咁。咁多年嚟咧都用 iPhone。 其實用 Android 都唔使用腦嘅，大家唔好咁。你唔好覺得好似用 Android 咧即係個 Rocket Science 咁樣，咁樣就太唔啱啦。 可能你唔用腦嘅定義同我就有少少唔同。 係啦。不過講到係頭先咧，啲咁樣嘅，即係頭先起咗個牌子啊。即係起咗華為啦，咁啊華為咧，咁其實即係大家可能淨係知佢做手機啦，好出名啦。呢、這個年代就成日都用華為啊，即係過嚟做啲咩小米，係咯，都算係叫做啲個俾個幾個比較國產入邊做咗比較 dominant 嘅手機品牌啦。咁但係華為近呢段時間啦，新聞就多啦。咁啊早排又講到佢個創辦人個女咧喺加拿大俾人拉咗，咁啊 點解俾人拉咧？ 好似冇記錯就係話佢即係涉及啲國家安全嘢咯。就要去即拉佢啦，就要去比较即系触犯到一啲 safety 嘅 problem 啊。咁啊，但系其实大家可能好好奇，佢卖手机嘅公司点解会触犯到国家问题咧？即系唔通同手机入边有个炸弹，或者好似啊啲 Mr. Bean 嗰啲电影都系咁噶？部手机入边咧，通常都系啲秘密武器啊嘛。即系你以为系咁，但系 suppose 其实实际上咧，华为嗰、那个。功力或者其實佢個涉及個係嗰個行業嘅覆蓋範圍係遠高於你淨係做手機。手機我哋見到零售嘢啦，但係華為最犀利咧就係佢通訊設備嘅設計嗰種製造啊。咁啊，其實即係好多大型嗰啲嘅通訊設備啦。咁其實喺中國咧，其實以華為同中興係最出名啦。咁中興即係大家之前都聽過新聞㗎啦，又話佢俾政咩呢個美國政府話佢咩洗黑錢啊，之後話佢同啲即係危險分啲恐怖分子有交易啊，又 ban 咗佢啊，話唔俾佢 trade 啊，唔俾佢做貿易啊。咁啊，華為咧，咁啊，啲人就話佢涉及到國家安全啊，即係而家就揾唔到你同啲中東分子有關係，但係就懷疑咧，你用你啲嘢咧，就會有國家啲資訊咧，就會泄露俾佢喺呢個中國知道啊。咁啊，嗰陣時又聽到咧，即係呢一個呢、這個佢個女叫咩？萬晚舟啊，不特別啊，佢姓萬，但佢後面嗰兩個字一個係好同音啊，我覺得啦。咁之後就變到佢。 如果講普通話會唔會變唔同音咧？不如試一次。 我啲普通話明唔同，我哋試下。 我就係唔識啊嘛。 係啊，咁但係總之佢就係都係啲國家安全啊，而係嗰啲咩？即係同啲中東啊嗰一類嘅貿易啊，總之都係揾埋一啲類似細微位就入你罪啦，喺我嘅角度嚟睇啦。咁但係咧，我覺得其實喺背後我哋睇呢啲事情上面咧，我會覺得即係大家可以更加留意一下其實華為間公司，因為其實幾神秘嘅，即係佢哋本身咧唔似即係中興可能成日都跑咗出嚟，或者香港都有上市咁樣講啦。咁啊，華為其實佢本身咧，佢係一啲即係佢個 shareholding 啦，同埋佢 structure 其實都唔係好多人清楚，同埋實際做咩咧？因為都冇咩人好多知道，因為好多時候咧係佢背後做嗰種體系嗰種系列嘅工嗰種嘅行業咧，其實係比較叫高端少少啊，唔係我哋玩手機玩得到嘅嘢啊。 係，即係其實你講到華為呢間咧，其實我諗呢一件事咧，即係我唔知道背後成個真相係點樣啦，我哋都冇咁嘅能力去知道啦。咁、但係喺我嘅角度，可能其實都係一點就係樹大招風啦。其實佢呢兩三年咧發展得十分之快嘅，咁啊即係講緊中國裏邊。內需買華為的人很多之外呢，其實東南亞甚至去到歐洲呢，其實現在都個市場之外呢都是一年比一年高了很多的。 是啊，其實我覺得即我們經常用到的一些手機行業就用了華為，但其實實際上華為還有很多其他範疇。但其實除了這件事之外，華為呢這個是他創辦人的女兒被人拉了。第二個還有趣，第二個我覺得都是華為的人，又是被人拉了。這一個呢看個樣子，你的公安頭頭的款好像 左面那個被人拉了、 左面 右面 嗰 個應該唔係華為 嘅，後面嗰、那個係就唔係華為，但係都叫做有關係嘅。咁啊，即係呢一個左邊嘅人士咧，就係、是。 就是華為的一個在波蘭的一個銷售經理，主要就是負責處理在東歐入面，因為波蘭其實 suppose 在整個東歐入面比較叫做相對發達少少的國家，其實都不是很發達，但是他在那邊負責就專開拓，因為其實中國呢是很喜歡開拓一些即 emerging market， 即是所謂比中國落後的地方，中國落後的地方譬如說東南亞、非洲啦，成日都很 friend 的國家、非洲他不知道你去拿著中國的、passport，非洲是可以暢遊咁滯噶， 係啊，即係中國其實都有好多國家免簽嘅，只不過我哋香港呢邊就可能相對比較少啲去咯。 係啦，即係嗰啲國家，我諗大家係唔係點會去嘅？咁啊，佢一個左邊嗰個咧，好似叫做咩黃偉晶啊 ，whatever 啦，咁啊嗰邊係銷售總監，咁啲人又講到咧，佢哋同嗰個即係波蘭嗰個一個負責的一個官員就有啲合作嘅，就變相話佢就係攝取一些間諜罪啊嗰啲嘢啦。咁啊嚟去去都係不外乎，因為當你涉及到通訊嘅設備嗰樣嘢咧，其實就不外乎都係關於即係一啲機密啊，關於一啲佢哋資料外泄嘅問題。咁啊又開始又出咗拉人啦，咁又拉咗佢啦。咁啊接連有兩單嘅咁嘅事情啦。咁啊中國報復。就即係應對緊啦，咁啊佢之前就應對加拿大嘅事件咧，就係、是、走去拉咗其中一個，即係有加拿大人拘捕咗佢，好似話係本身係一個外交官啦，有個叫做加拿大嘅前外交官，就是、中國俾人拉咗。 是 啊，又佢出咗事啦，咁之後咧又話好似有幾個加拿大公民咧係中國俾人拉咗啦，兼且咧好似早排咧亦都講到話有個加拿大嘅人好似話佢好似喺國內又犯啲毒品嘅案件啦，即係又俾人處以死刑喎。咁啊，一下子係令到成個啲即係所謂嘅政治層面啦，即係地緣政治嘅風險係高咗好多嘅。咁啊，呢啲都係華為事件入面咧，即係慢慢嘅引申到一個國際舞台嘅一啲 bargaining 一啲嘅協議或者一啲嘅爭辯。咁但係其實點解即係我諗大家可能都好奇啦，咁就點解去到呢一個咁樣嘅界面要去升級到國家層面？其實一間公司其實都係私企嚟啫，嚴格嚟，即係你就算私企咁國企都未必要去到咁誇張，即係都係要升到去成個國家層面，用法院用國家拘捕，即係點解要去到咁誇張？呢、這個其實即係大家可能都可以即係去留意一下，就華為實際佢最主要嘅業務。 即 係 其實華為究竟有幾犀利啦？簡單 係啦，因為好多時候大家就會覺得，喂，普通間公司啫，佢憑乜嘢影響到一個國家之間要拗撬啊？咁其實諗呢個係好主要係同華為啦，即係本身佢而家通訊嘅系統嘅實力啊。咁好多時候大家即係頭先都成日講話，你哋會覺得即係華為做手機啦，但其實華為佢實際上唔係淨係做手機，即係佢做通訊設備 好多。我想問一下，咁其實華為即係我咁睇，你話佢做通訊設備都好多啦。咁我喺我腦裏邊啦，咁其實佢就賣手機為主。咁其實佢收入主要嘅部分喺邊度咧？ 收入主要部分其實都係來自於啲通訊嘅系統嘅，即係可能係以可能係 let's say 一個通訊網絡啊，佢啲設備啦，咁可能就算你話海底，你可能你 say 假條河之間咧，你中間要接駁啦，其實都要透過一啲咁樣嘅通訊咧，去幫你 connect 埋一齊。咁所以呢啲其實都好好影響咗即係佢哋，即係好多時候就影響咗呢個業務或者收入來源。其實喺歐洲入邊比較出名，咪就係做所以 Ericsson 咯 ，Ericsson 係做得都算係，我諗算喺國內歐洲做得比較強嘅喺歐洲入邊。咁但係其實好多時候啲人都知道，即係或者歐洲人都開始感受到，其實好似華為呢一類咁嘅公司或者中國公司咧，其實佢已經慢慢咁樣去崛起緊啦。因為當初我哋可能歐洲嘅企業嘅時候，佢哋以前咧。他們可能都是依靠住，即係好似多聞嚟咗成個成個叫做全球啊，喺通訊設備嘅市場啦。咁但係去到後面咧，即係開始發覺華為開始崛起咗啦。咁就變咗 Ericsson 啦、Nokia 啊、Samsung 啊呢一，甚至一啲 Cisco 啊呢啲咩，即係比較大嘅公司咧，其實都冇得同佢爭啦。咁而去到呢一段時間，點解更加多人會去留意呢？就是因為有我哋而家成日講嘅5G 啊。 哦，系啦， 咁其實 5G 咧，我都已經聽咗，我諗有一年幾兩年啦。咁究竟幾時先真係有 5G 呢件事？ 其實就聽講咧，就開始慢慢去即係實行緊，亦都去叫做 即係咪仲係鋪緊呢個 電網 絡係啊？ 係啦，咁其實電網啲鋪落就係要靠啲， 但鋪咗真係好耐咯， 都幾耐㗎啦。其實你諗下 5G 佢成個概念其實撞咗好耐，因為其實 5G 我覺得最主要亦都唔止淨係單單係一個叫做你國家私企想發展就發展到，因為很多時候你都需要去透過在同不同國家之間的連接，因為 5G 網絡不是一個 single country 的事，是一個整個環球的事。咁喺中間你 5G 網絡升級的時候，你理論上對當然啦，你可以在其他國家你不通 5G， 你淨係用 4G 咁啊，你都可以用咁做。咁但係呢個是一個很跟上科技進步的嘢嚟噶嘛。因為 5G 其實很多時候大家會覺得喂因為我哋 3G 去 4G 咧，我諗個感受第一個就是快咗咯。係 啊，咁 4G 去 5G 會點咧？ 都是快咗嘅，係啊，都係快咗。咁但係快還快。但是快了之後，其實 5G 呢，其實它那個最大的概念呢，就是它不是只是一個叫做速度上的提升。它其中一個很有趣的概念呢，就是講到說 5G 之間呢，是有一個叫做這個 communication， 就可能兩個不同的一些 AI 之間是可以互通訊息的接駁。那可能就是說我這個可能我是一個無人車，咁我都可以同另外一架無人車之間有溝通，就可以自動做 connection。咁你變相你可以有叫做開始識叫做傾偈咯。啲人話，當一啲車識傾偈嘅時候咧，或者你就變相咗，你就可以好容易去 control 到，即係令到一個無人，即係一個無人嘅智能身體走出嚟。因為以前你諗下，如果所有嘢都係人落 order，let's say 可能佢就係按住我本身嘅一個habit 或者我本身嘅 custom 去做一件事，咁其實佢之間其實佢只不過係佢唔會有互動性噶嘛。佢只係單向指示性。咁之前你見到Tesla 咪出，係咪 Tesla 咧？因為 Tesla 係咪出無人車個系統嘅？出無多都停咗啦，就之後發覺有問題啊嘛。咁其實我覺得呢啲都同即係本身網絡個技術有關係，因為你諗下，如果你本身嗰個網絡之間係冇溝通性、冇一個融合性嘅話咧，其實變相咧你喺即係一種 AI 嘅生態進化係唔會做得到噶。你諗下以前點解我哋好多時候都講咁，其實 back to 再早年啦 ，Amazon 做電商啊，最早做電商，但係早年嘅電商係做唔起噶，因為互聯網其實係冇咁發達啊嘛。咁其實你會發覺好多一啲嘅生態系統咧，其實係一個環扣環嘅成長系統嚟嘅。所以如果你唔做起一個咁樣嘅 支援啦， 系啦，个支援啦，其实包括唔止无人，即系无人车啊、无人机啊，甚至你去到我哋好成日去讲嘅关于叫智能家居啊呢一类嘅系统，其实你系唔会去 upgrade 到佢嗰个层面咯。咁所以点解啲人好强调5G 个时代来临咧？其实佢唔系净系讲紧一个速度的提升，而是講緊個智能生態的一個活化咯。所以呢一個就係、是、我諗點解咁多年嚟，即係呢一可能睇咗成年個大 theme， 做乜仲係講呢樣嘢？就是、因為佢都好大，唔係比當年3 G 升4 G， 淨係叫做 upgrade 咗個 download 嘢嘅速度嘅分別咯。 但喺我個角度啦，我再現實少少去諗，咁其實即係大家都知道用時啦，喺個系統方面啦，或者係建設方面都需要好長嘅時間。咁正如話，咁其實個投入亦都係相當之大嘅。咁究竟呢個5G 帶嚟的一個收益或者效用，其實是一個未知之數嚟嘅。 我諗其實是 即係值唔值得呢？ 其實都不算話，即係好可以，即係啲人 estimation 就可能嚟到2035年，佢個 5G 嗰個成個概念，佢個生產價值有35,000億咯。但係其實呢啲有啲好大嘅一個叫做預測數據咯。 係啊，同埋我覺得係某程度上就多咗少少幻想空間咯。 係啊。咁同埋，我覺得其實 5G 唔係一個其實頭先講一個好聽嘅概念，但係中間其實好多問題嘅，因為其實你講 5G 之間嘅 communication 咧，其實 5G 係冇嗰種通牆嘅能力啦，係冇好似你做 4G 咁強嘅，即係 4G 入邊即係你知啦，你網絡 即係兩部無人機，只要閂咗部門就可以講唔到嘢， 即係可能你要再揾方法去再強化翻個信號。咁當然我相信一定係有一啲咁樣嘅facility 或者咁樣嘅嘢可以去做嘅，咁但係中間你要研發嘅投入的成本會再多啲去做，咁所以而家就係覺得啲人覺得，5G 仲未去到好穩定，咁亦都未到去到個波場上面做得強，而去解決一個問題。咁但係好多人對一個 5G 咧係一個概念化嘅叫做想像空間啦，咁亦都相信其實5G 佢再走落去嗰個路線係好大嘅。咁我覺得因為係咁啦，亦都係好多人會話，點解就係而家要對華為咧出手啦？ 是因為華為某程度上我們樂觀去想其實它帶領著整個通訊時代的進步。 是啊，因為其實早前、任正非、叫做華為的創辦人，大家有沒有興趣，有沒有奇怪為什麼任正非他姓任但他的女兒姓萬呢？ 咦，是喎，點解 咧？絕對唔係同啲有冇事，即係唔係啲有冇帶嘅問題啦，係啦。咁係佢同佢，即係因為佢聽冇記錯，好似係因為任正非佢本身嫁嘅時候係入罪嘅，咁、所以其實佢個形式就變相佢個女咧就跟咗女佢阿媽嗰邊姓啦。咁就所以佢雖然姓萬，但佢唔係雖然佢姓任，但係佢個女係姓萬嘅，係好有趣嘅成件事。咁啊，但係佢早排好罕有都好似有出嚟俾中即係國內幾間電視台訪問啦，其中一個即係佢都講到明話，其實即係科技進步係在所必然嘅。咁你如果你歐洲唔用佢嘅產品，係佢哋傻，係佢哋唔識嘢，即係做得係佢哋自己個問題，即係 logical 嘅問題咯。你因為你覺得要追上時代進步，即係佢都好大膽，覺得你係應該要用華為咯。你唔用華為，其實你就係走喺時代嘅後端咯。咁所以其實佢都幾有信心咯，睇得出佢覺得華為係可以領導到個市場嘅走向啊。咁而但係呢樣嘢咧，就變相我如果你淨係以科技嘅層面嚟講，佢講得好啱嘅。但係當你走到去國際層面咧，就好有問題啦，因為咧。當你頭先我哋講咗好多問題嘅時候，你會諗到5G 嘅好處啦 ，5G 嘅一啲嘅 benefit 啦。咁但係你會諗到其實當5G 融入曬全個生活嘅時候，其實你所有嘅通訊嘅數據咧，其實都係啲通訊設備入面收集到嘅咯。 係啦，咁即係華為就可以知道曬所有嘅資料。 係啦，咁啊，即係你作為一間即係你知啦，即係鬼佬啊，西方國家其實不嬲都對即係中國嘅公司係好有即係保留嘅，你見到其實包括即係唔止美國啦、歐洲啦，其實都係好有保留喺呢方面。特別係其實我即係唔知即係直説你喺國內，你覺得嗰啲所謂嘅私隱權，你嗰個感覺，你嗰個又冇啊喺國內。 國內冇私隱呢件事嘅，係我自己都習慣咗冇私隱呢件事嘅。 係啦，但喺歐洲其實係保得好強嘅。咁特別我啲前啲朋友係住德國嘅，佢都話其實。喺好似歐洲咁講啦，係好難好難去叫做攞人哋嘅 data，即係佢話就舉個例子， 即係電話號碼都好難。 佢話佢有啲法例咧，即係佢係之前佢同我分享過一個法例咧，係好似之前就話如果咧嗰個人係有十年嘅追訴權去追訴你，如果你點樣攞咗佢 data， 同埋佢可以限制唔可以攞佢乜嘢 data， 佢可以上去告你咯，就係一個普通嘅一個公民。都走開去告一間大公司，可能你 say 告 Facebook 啊， 咁之前 Facebook 就好似都係因為咁喺歐洲俾人罰咗唔少錢啦。咁啊，其實喺歐洲喺私隱權嘅保護性係好強嘅。咁啊，你諗下，如果美國都會擔憂啦，其實啲歐洲人仲擔憂啊。即係我朋友咁，其實特別係即係西歐主導嗰幾個國家啦，英國啦，其實英國都相對好似都比較願意偏向，都可能都會願意讓步用華為。因為德國係好有保留性，德國係對所謂嘅私隱權啊、資訊權啊係好強烈嘅做得。咁所以點解你見歐洲入邊就算 Facebook 做唔起啦？咁如果你話 Facebook 只不過係攞緊你何嗱 Facebook 係講緊你嘅 social data 啫，但係華為啲唔係你 social data， 係你所有通訊嘅 data 佢都可以攞曬。 咦？突然間我講到呢個私隱嘅問題咧，我諗起一個議題，我都覺得幾得意嘅。就是曾經有人即係講到啦，私隱呢個問題咁不嬲喺中國或者好多嘅中國人都唔係好 care 呢件事啦。咁直情有人話咧，就係正正就係因為中國唔去 care 私隱呢個問題，大家都唔去介意呢個私隱嘅問題，或者係冇得介意，所以中國先可以喺呢方面發展得咁快。 係啦，咁其實中國總做得最犀利嘅應該係大數據系統啦。 係啦， 可能大家唔知道啊，其實即係國內有間好似有間公司叫做商湯科技啊，可能大家留意一下，好似係全球都算叫做數一數二嘅， 都已經係列入咗呢個獨角獸行列。 係啦，咁係一間好新創都係大商，佢係做 AI 嘅智能嘅方面做好成功。咁但係即係其中一個又好重要的一樣嘢。咁我即係我早排同我朋友即係德國翻嚟朋友傾偈嘅時候，佢都係做啲所謂data analytics 即係做數據分析啊，咁佢同我講話，歐洲好難做，佢話歐洲難做係難咗，因為所有 data analytics 嘅前提就係 data。 咁 data 即係你要講 data 邊度嚟？咁你想做數據分析，你都如果你根本攞數據嗰個來源都做唔到嘅話咧，你點樣達至有個所謂 data analytics？ 所以佢話其實歐洲嗰方面或者係西方叫做發達國家，其實係好難做大數據。但你翻國內唔同啦， 係啦， 你國內基本上咧，你想攞數據分析係做好容易嘅。咁所以其實佢都話點解國內發展得咁好呢？即係包括我哋剛才所說做 AI 啊、相關科技啊，其實因為他你想你做 AI 前提人工智能，咁首先智能邊度嚟啊？咪又係一啲數據而嚟啫嘛，冇一大量嘅數據分析，你點做到咧？咁包括可能我哋後來聽講，即係香港國內會做嘅信用數據系統啦，credit rating 嘅 system 啦，仲要係講 personal 喎，係按你可能有冇富阿婆過馬路都可以計到喎， 係， 就因為國內係有好強勁嘅叫做數據採集嘅系統啦，因為佢係有天眼啊嘛， 係， 咁佢亦都有一個好大 system 去收集到啦，咁你所有嘅通訊軟件咧，你係用緊微信噶嘛，咁你所有嘅電商軟件你用緊淘寶噶嘛，咁你所有嘅即係上網你用緊百度噶嘛， 冇錯， 基本上你全方位嘅數據就已經喺曬幾個大嘅數據嘅國內嘅一個巨頭攞曬，咁你因為有幾樣咁大嘅數據平台下邊咧，你想再做任何嘅數據分析咧，係容易好多，即係只要呢啲咁樣嘅巨頭啦，佢願意自己走去出一個叫做大數據分析嘅平台咧，佢可以做得好犀利咯，咁而係遠比你喺佢其他國家嚟得容易。嚟得叫容易好多，亦都發展迅速好多。所以點解我哋見到咧？其實國內喺做呢、這個喺做呢一個咁樣嘅發展嘅時候咧，個進步係好過。其實即係啲人都成日講到話，唔單止中國啦，甚至北韓啦，其實都可以出口呢啲咁樣嘅監察嘅科技啊，甚至數據分析嘅科技。而西方係做唔到嘅，西方係冇咁先進嘅。咁呢個係好 impressed by， 因為有個咁少嘅即係 protection 啦，咁但係即係你咁，但係你真心諗一樣嘢啦，即係之前都有講，早年咪有維基解密嘅問題噶嘛， 係， 咁當中其實好似之前有部電影都有講過維基解密呢件事啊，咁我記得即係有一樣嘢都值得即係大家可以諗下啦，究竟係即係佢哋入邊就係講到話，喂，如果我要即係維基解密其實就係政府攞你嘅資料。偷咗你的私隱權，然之後 去保護你的安全啊嘛。咁佢哋有一個 argument point 就係、是，咁究竟你願意 sacrifice 你一啲嘅 privacy 啊，而去換取一個安全性啊，定係你唔可以 sacrifice 任何嘅 privacy， 一定要去曬所有嘢，而你有機會會遇到一個安全問題咧？咁呢個就係一個好 arguable 嘅問題，因為啲人就會 argue， 喂，咁究竟咩程度叫做適合嘅 privacy 咧？同埋幾多嘅係咪攞到之後一定保護到安全？即係呢啲達唔到噶嘛。咁但係維基解密的存在，其實你都知道是見證到成西方做緊同樣嘢嘅，只不過西方佢做起嚟，你未必即係佢唔有人出嚟踢爆，你未必知佢會政府做緊呢樣嘢。咁但係中國就係，就算政府唔出嚟，就算唔使有人出嚟踢爆，你都知道政府做緊呢樣嘢咯。 系啊，即系我觉得中国某程度上就系因为冇咁嘅选择啦，亦都系习惯咗啦。尤其是呢几年个生活便利可以改变得咁大咧，亦都系因为呢方面。咁但系而家讲到嘅就系呢一种大数据走向系国际版嘅大数据嘅时候，咁啊变咗就系有啱啱提到好多嘅唔同嘅 hesitation 啦。咁啊，例如有啲国家或者系本身十分之着重私隐嘅，咁可能呢方面咧就未必会让步啦。咁但系同样地，好矛盾嘅一样嘢咧，就系一直都知道其实科技嘅进步咧，系会令到人类嘅私隐度其实系越嚟越细嘅。 系啊，咁但系其实我谂最主要今次华为嘅事件咧，我觉得好大程度系反映紧即系我哋成个国际嘅市场嘅西方国家系对中国一个好大嘅担忧啊。咁啊，就算你科技再进步都好啊，如果你一个咁样嘅地缘政治系统咧，系影响咗个发展咧，其实都唔系一个幾好嘅行為咯，我會個人覺得啦。咁啊，而即係華為將來嘅走向咧，我覺得都好視乎嚟緊，即係呢啲咁樣嘅國家，佢究竟願意會唔會願意放開咧？因為其實本來咧就係講緊即係我據我一啲朋友講啦，咁啊從行內講就講啊，其實 5G 呢一個咁樣嘅技術咧，其實係一個全球嘅一個，即係佢哋有一個類似一個組織啦，去討論嘅。咁啊，當中嘅討論入邊咧，其實就係由邊個決定去書寫嚟緊嘅 5G 嘅規律。咁啊，之前咧就講到話咧，其實華為啦就可能聯合咗即係中移動啊。中移動啊，國內最大嗰間即係電信公司啦，咁就諗住佢以後就 define 條 USA， 咁但係作為即係美國嗰邊咧，咁自然就唔係好 Nike 啦，咁啊包括到其實以 以嗰、那個美國為首啦，咁仲有英國啊，即係加拿大啊，或者其他國家嚟講，其實佢哋都好擔心喺佢哋呢啲咁樣嘅通訊軟件再發展到去嘅情況，咁所以其實佢哋係唔太 agree 到點解 5G 可以俾華為去決定啦。咁所以我諗嚟緊嗰個華為嘅發展咧，其實都係幾大隱憂啊。去到呢段時間越嚟越多咁樣人咧，開始講到話 5G 佢嗰個網絡咧唔可以俾即係華為決定咧，我會有啲擔心啦。將來究竟佢個擴展嘅能力有幾咁強咯？ 但其實我突然間就諗起一樣嘢，其實華為一間咁大公司，佢一直都冇上市嘅原因係啲乜嘢咧？即係點解一間企業會選擇唔上市咧？ 我諗呢個都係個好大問題啊！即係我都唔係好肯定。我相信有兩樣嘅原因啦。咁一樣當然係佢喺用一個商業嘅角度，佢就係唔想分享佢嘅利潤出嚟俾人啦。咁佢覺得公司前景好好啦。咁啊，即係好似你知有啲公司啦，上咗市係 cap 水嘅啫嘛。咁啊，仲有印象當年嗰間翠華。係咪而家都上市嗰間翠華係啊？就嗰間咧上嚟 cap 完水咧，就之後開始就沉啦啲嘢啊，啲嘢啲業績嘅倒退啦。咁啊，佢可能佢呢個係商業上考慮。咁第二樣咧，我覺得就真係有機會同佢後面嘅即係擁有人啦，甚至佢個股東係架構係點咧有關嘅。因為咧，你作為一間咁大嘅公司而你唔上市咧，你有機會其實都係因為你未必想透露咁多出嚟。咁大家可以留意到，其實有啲國或者中國有啲嘅叫做體育款係國有資本形式嘅公司，其實佢都唔想。佢不會將佢個最大嘅 holding 嘅公司上市，因為總有啲資料佢唔會俾人知嘅。咁特別其實就國內咗啲軍工嘅公司啊，嚇 咁呢啲就好明顯啦， 好敏感啦，係啦。咁你如果用咗啲公司嚟上市咧，因為你一定要跟一啲嘅上市規則啦， 係啊，亦都要公開佢每一個行動啦， 係啦， 發布新聞會啦。 呢個唔係一個對如果以國家有即係關係嘅公司嚟講，發展一個最好嘅方向。咁所以我都覺得點解係會有機會影響到點解華為佢有啲人會揣測佢背後，因為其實有啲似當年嘅安邦咯，係咯，而家都係啦。咁啲人都話佢而家變咗做即係政府，咁但係之前都啲人話佢個股權錯綜複雜，就嗰陣時佢諗住上市嘅時候咧，咁亦都係話有啲嘅投行啦，就係話唔太清楚佢背後嘅股權分佈啦，咁而選擇咗唔同佢合作。咁所以我覺得其實即係好多人的猜測其實是 有理有據的，但是你話在往後走下去，究竟即係而家呢間華為嗰個變化會點咧？我會都即係個人嚟講啦，我覺得長遠嚟講咧，佢一間好 strong 嘅公司，喺科技上走向係好嘅。但係咧，我覺得如果你喺短期內咧，你要即係見到呢啲咁樣嘅地緣政治有解決咧，我覺得又唔係咁容易喎。因為其實科技即係大家開始發覺你要追翻呢落去科技，可能係過一段時間，可能中國開始不停咁用緊 5G 啦，咁或者內部用，你見到智能家居好多嘅無人車啊、新系統做起咗，咁經濟有科技推動好咗，而啲可能歐洲開始發覺，原來佢落後咗啦，佢就應該可能會再有機會考慮翻要用追翻上科技。咁但係喺即係。暫時短暫入邊，而家啲問題咁緊張咧，你話短暫入邊係咪真係一個好大嘅解決咧？我會有啲保留咯，但係我只係話，我覺得如果科技係改變世界嘅話，咁華為係有領導緊科技嘅話，我又唔覺得即係將來全世界都真係唔會選擇唔用佢嘅設備咯。咁啊呢個，因為你冇可能同，因為去到最後國家嘅發展、經濟發展，我覺得先至係大部分呢啲咁樣嘅西方國家最保留、最關注的一樣嘢啦。 係咁啊，即係我想問少少題外話啦。咁既然即係雖然華為啦，就係啱啱講到佢哋暫時都未上市啦，咁將來暫時都未見到有咁嘅意向上市。咁但我同樣地諗起另一間小米啦。咁啊，例如華為呢一啲咁嘅公司，或者華為一間公司，如果佢係上市咁要做估值啦，咁究竟應該係點樣做估值咧？應該係考量啲乜嘢咧？將佢列入係一種乜嘢類型嘅公司咧？ 我諗華為最好嘅對比公司係中興咯，中興通訊咯，咁啊叫做最好噶啦。咁但係華為同中興就走咗兩個唔同嘅路線嘅。咁華為咧就好堅持先走國內，就去走國外打美國嘅。咁啊中興就一開波就我先走國外，再翻嚟打走翻國內。兩個不同 的走向，成敗得失邊個好啲？好難講。但係中興就暫時睇落去就問水啲，因為佢 打美國，而美國一不喜歡它就影響得很大。但是作為華為，它始終還有國內和一些即其他新興市場支持到它嘛。如果你說再評，其實真的評中興是一個對比性是好的，最明顯的一個通訊設備的公司。當然 你全球還可以比的，有些 Ericsson 這一類的公司都可以比較，其實它都是做、以即係通訊設備為主嘅，大家成日唔好以為做手機好似做到好勁咁樣就好似好賺錢啊！即係其實呢個世界上唔係真係好多間蘋果嘅咋，即係 唔係小米話佢自己係Google 加蘋果嘅喎。 係啦，咁啊，其實蘋果先唔好意思先，就先講下蘋果點解咁犀利，其實都好多嘅時候係有賴於佢後來啲售後即係 Apple 嘅 Cloud 啊，佢之後佢啲嘅 software 嘅發展，即係 instead of 佢淨係賣手機咯。咁而小米佢講到佢自己咁犀利，小米乜都好多都有噶，冇記錯，小米好似後來之前有做過 P2P 添， 係佢智能家居都一直有做。 係啦，即係有做咁，但係你問佢係咪真係咁成功咧？其實我覺得我有保留啦，近排啲股價就情大家睇得出唔中意添啦，同埋佢啲 margin 我又不嬲都唔中意。咁但係啲人話佢哋就話自己係做一啲即係又話可以攞好多數據啊分析。即係好多夢想型咯，所以其實你問我，我覺得小米係咪一間好嘅公司，我答你唔到。咁但係佢，我覺得佢同華為咧就唔係一個好相同類型嘅嘢嚟嘅。咁如果你即係華為將來真係做估值，睇住中興嚟做咯。咁啊，同埋呢一類咁嘅公司，其實都你話佢啲收入啊嗰啲，都應該都唔似小米咁賣手機嘅。你賣嗰啲都係通訊設備 contractor， 即係只要唔係出啲咁大嘅政治因素啊，其實有啲嘢用開就一定用佢噶啦。我諗你好難一下子成個拆曬，即係重新又換一堆嘢上去嘅，都係唔容易咯。咁所以我覺得相對嚟講咧，都唔同行業嚟嘅。 係咁，我諗即係大家聽眾啦，咁啊瞭解多啲，而家呢幾年咧都係十分即係發展得十分之快嘅一啲大型公司咧。了解佢發展啦，我哋其實都可以推敲到一個世界嘅一個將來發展，咁然後就喺投資市場度揾到一個不同嘅機會嘅。咁我諗今日嘅時間就差唔多啦，咁有啲咩問題可以隨時去翻我哋嘅 Facebook 揾翻我哋啦，多謝大家， 謝謝大家。